烧火柴，就注定被伤害。老鼠爱上猫咪，就注定被淘汰。我爱上了你，就注定离不开。不要轻易说爱，许下的承诺，欠下的债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哭，因为我怕失去你，因为我怕失去你。如果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那我永远都不会哭，因为我怕失去你，因为我怕失去你，失去你。怕失去你，失去。